店的越南餐厅做楼面。一起做楼面工作的六名员工获安排去到检疫中心。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2岁学生，和家人居住在屯门龙门居，主要在网上上堂，曾经到附近一间健体中心和多间食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有三宗源头不明个案并非好兆头，呼吁市民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7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31美元，卖出1913.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风暴灿红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喺晚上10点，灿红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2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啦，我好耐都冇喐啦。 唔喐就唔喐咯。 我哋两个死都唔喐， 我就唔喐啦。 表面喐咗，查实冇喐过。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揀一隻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呢，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呢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12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圣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9:09啊，嚟到10月6日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喺呢个时候咧，直播室里面有 Nana。 Hello, Happy Tuesday！ 欢迎 Nana， 咁啊，仲有 Molly 同 Kitty 喺度啦。 系啊，喂，两位拍档放咗几日公众假期，你哋有咩做过啊？ 日日翻工。 咁翻工日头咧？你下六日都翻咗工啊？ 我礼拜六都翻咗啊。 哦，星期日咧？ 星期日我做咩咧？ 系啦。 吃饭 有冇上月呢咁你哋 星期日去咗食饭，同埋有上月啊， 系去咗边度上月啊？ 呢度 呢度上咩啊？ 因为咧 呢度都见唔到街嘅。 嗱，佢咧就系咧，你卧高个头咧，即系因为其实嗰几日咧咁啱又落雨，但系当一落完雨之后咧，见到个月光真系好大，仲要侧边有好大粒嘅火星， 系 好光亮粒都。 我就冇乜嘢做啊，我头嗰两日假期都系留咗喺屋企咋， 系 啊，好惨地留咗喺屋企，同埋自己一个人过咯。仲要第一日假期，因为系15嚟噶嘛，咁逢初一15我又食斋啦，咁变咗自己屋企煮斋食咯。跟住就煲劇咯，咁咯，咁好平靜地過咗兩日。 平靜都有平靜嘅好。 係啊，我都話我而家好享受我個 lonely 嘅。 我就都熱鬧嘅，係啊，即係過去呢幾日都有三日假期嘛，有兩日都有見朋友一齊食飯嘅，咁啱有啲朋友附近生日啦咁樣啦，咁所以 係我發覺呢啲日子好多人生日嘅，你唔覺嘅咩？ 咩啊？即係9月、10月 啊，係啊，開始打後咯，都好多人生日嘅。 我就 OK 啫，唔係太多，最多我反而係嗰啲金牛座啊，四月好多， 四五月嗰啲 巨蟹座好多，四月同六月好多。 我好多朋友係啲9、10、11、12就好多啦，一到年尾係啊。 我就真係比較自己孤零零啲嘅，我二月嘅時候咧，因為通常咧，譬如處女座咧，我又有一班朋友嘅，咁好多時就係你會幫佢哋成班一齊慶祝啦，咁啊就好開心喎，因為好多人一齊生日啊嘛。但係到我生日嘅時候咧，前前後後都冇乜人生日嘅。 為你獨尊啊，幾好啊，全部就係你一個慶祝，又唔使同人 share 啊。 兩個可能，一就係為我獨尊，二就係由得佢。 大家都唔記得， 又會冇人哋記得嘅。但係因為特登要即係就你一個去約曬全部人，可能就難啲咯。 即係你中秋就有出到街食飯啦。 唔係啊，都係上嚟我屋企食㗎。 我喺屋企食，我都冇出去。我重新問下你，知唔知出邊嘅市況係點添？ 我知啊， 係你知啊。 係頭先我咪話我約咗人食飯嘅，咁跟住之後我都有去書局去睇嘅，仲要我出聲去銅鑼灣啊。 哦，係咩？ 係幾難得，十世紀一次。禮拜日 去咗銅鑼灣啊！ 去銅鑼灣，跟住之後就唔係話去到特別即係人山人海，因為以前嘅禮拜日可能會好瘋狂，但係咧我就經過嘅時候就見到咧好多嘅地方嗰個嘅屋頂啊著曬燈，好明顯咧就即係話好多人嘅屋頂度燒嘢食，同埋喺嗰個郊野公園咯，同埋我見到反而咧即係市區就一般啦，即係未去到勁多人，但係就見到好多著住行山裝嘅人啊，勁多。 多咗人去行山，我其实行咗嗰一次之后冇再行过。 而家可以行翻啊！而家 冇咁热啊嘛， 系 啊， 即系你都冇话唔信啊！即系一过咗中秋之后咧， 今日开始凉啦， 系啊，成阵嗰个空气嘅味道都唔同，即系你觉得好似好清新啊，一路都有凉风咁样， 系开始觉得有秋意咯，今日好凉凉地啊，好舒服啊！ 我就系见到好多人咧，嗰啲行山装咧，佢夸张到点咧？我系因为我住喺上水区噶嘛，我喺楼。下卖嘢食咧，跟住就突然间会劲多人咧揸住啲水樽啊，揸住啲运动装望住我咧，跟住佢系令到我系真系有一丝都觉得，咦，我系咪都尝试要去行山呢？因为真系太耐冇做过运动啦。咁唔好讲到话运动啦，我连喐动而家都少咗，因为好多人成日都话咧，当你揸车嘅时候咧，你会少运动。 系啊，你连行路都少咗啊嘛。 系啊，跟住我嗰几日咧，因为 揸惯咗车会懒嘅个人， 同埋好多时最衰就系食完饭。就上翻架车度，即系一食饱就坐。 系啊， 系啊。跟住我记得嗰日黑雨啊嘛，有一日黑雨，我哋翻工嘅。咁嗰日咧，我系同屋企人食完团年饭，我赶住走啦。跟住之后我系觉得 团年饭， 唔系，即系做节饭， 做节饭， 即系中秋饭， 中秋饭。跟住之后我系喘气啊，即系我行去车站我喘气，我觉得哇好辛苦啊，行到。即系我就开始更加觉得，我开始要做下多啲行路嘅活动咯。所以令到我想行。翻嗰啲咧，一粒星星嗰啲山。 我同你去行一次山啦。我上次第一次行过嗰条路，我认得噶。 我唔会行咯，去山顶咁鬼辛苦。 唔 唔係好辛苦嘅咋，落嚟辛苦，上去反而屋企辛苦。 係咪啊？係 啊， 我覺得好長同好冤。 就落嚟好慘，真係上去冇事嘅。 你跟僆僆去啦， 係我行得你都行到啦。 我哋揾你一齊 咪係咯。 同埋因為應該沿路咧都有好多風景睇嘅，所以就唔會 好多好多靚樓睇㗎。你又望翻落嚟太平山，望翻落嚟香港島，其實好靚。 豪宅嚟嘅，全部都係。 係啊，係啊，係啊，我就會揀。我哋一路行都好八卦。我有錢就唔煮羹啦，頂到咁肉酸啊，咁咁泳池咁咁細嗰啲咁喺一路講呢啲嘢咯。 係我一次去山頂嘅時候，我都喺度好好奇，究竟邊個住喺入面呢？香港到底有幾多富豪咧？ 係啊， 點解咁多有錢人㗎？即係不停有鄙視佢哋。係 喎， 你可以扮靚啲，睇下會唔會可以撞到嗰度嘅屋主。 係啊，又會經過唔知邊個高官嘅屋企見到㗎。係 啊， 係啊，又唔知係咩舊 building 改建嘅咁啊。 但其實一粒星嘅路線都有好多嘅，唔淨止係話上次咧行嗰山頂嘅路線啦，好多都有 算啊。 金山城門水塘嗰啲咪 佢哋話香港仔都有㗎，係係啊！我有次原本約咗朋友去行，後屘結果取消咗，冇去到咯。係係啊， 或者行嗰啲咩教育徑咁樣嗰啲就好好輕騎啊！即係家樂徑，即係一家大細都適合行嗰啲咧。係啊，又或者咧，我初初行山嘅時候咧，會揀一個有目標嘅地方，即係行完之後咧，係有一樣嘢你好想食嘅，咁你就會加速啦。係啦，即係起碼你會覺得有個目標要快啲行快啲。 我嗰次行上山頂，我都有去到嗰間古老餐廳嗰度食嘢啊， 正唔正啊？ 我食完先落翻嚟噶，係啊。不過下次我都話食完我要坐纜車落翻嚟咯，我唔會行咯。因為落嚟真係實在太辛苦，行上去係十級，落嚟係六十級嘅辛苦。喺我角度 係 啊， 會唔會就係因為上去嘅時候已經用咗好多氣力，所以落嚟嘅時候加上斜路？ 唔 係 啊，落斜真係好辛苦㗎， 要接住咧。 我痛咗四日啊！ 哇， 呢個真係即係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咧，就係咁解。因為你落嘅時候，其實個膝頭咧係即係好多力都聚咗喺嗰度， 都話好似女人穿住高踭鞋咁咯，只 腳 係啊，你向前衝㗎。 所以你哋都是再行多一次向上嘅先，系啦，慢慢培养咗兴趣。 同埋而家秋意，我觉得行舒服啲啊。 嗯。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这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地方，没有追别的错误，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想快乐。 红雀立，我们都想旅行。 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呢个天气转凉啦，都适合大家户外活动。 系啊， 系啦。咁不过妞妞话咧，最近都好享受呢个独处嘅时间。 冇错，因为屋企扮靓咯， 扮靓同埋煲剧， 一路煲剧一路做 facial 咯。因为天气转啊嘛，咁好多时皮肤好容易出问题啊。 系 有阵时你可能你平时用开个护肤品都未必啱嘅，一转天气，所以要因应皮肤。每個人的問題就在家扮靚，我就一晚做了三個不同的 facial， 可以這樣吧？ 我因為我做三個不是很刺激那些的、第一個又做了一個保濕，即是不是一張紙那些，是搽一些 cream 那些水分的東西上去保濕啦，這樣跟住就做一個有少少 peeling 的，因為有去一些黑頭啊死皮這樣，跟住先再做一個保濕的面膜紙質那些，這樣是啊，那我就一晚做了三個咯，是啊，咁第二日又做第二啲嘢咯， 系好、勤力啊，真系。 系因为会干啊，我所以皮肤又要做多啲保湿咯。咁同埋我觉得大家譬如天气一凉咧，就成日肥水啊，譬如冲凉都热啲啦嘛。真系要提提大家，唔好用太热嘅水洗面啊、因为太热嘅水洗面咧，会好容易刺激嘅皮肤，又整开晒啲毛孔啊，跟住点收翻咧咁嘅。其实如果普通干性皮肤嘅人咧，真系用。廿度左右的水好了，是啊，即是如果真的油啲皮肤的人呢，就可以接近人体体温啲啦，咁咯，所以就千祈唔好啲水是高过人体体温嚟洗面， 是啊。不过我都有留意到我个鼻呢都甩皮啦，因为即是干咗嘛， 所以 我就 保湿咪好重要咯， 是啦、水壶就而家又出现返啦、平时唔飲水嘅我，即是因为我就咁敷呢、我其实我都勤力嘅，咁当然冇呢咁密集啦、但係同埋我嗰啲嘢可能就即系诶渣少少啦吓，但系我觉得 系咪即系我送啲好啲嘅俾你？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有都好过冇，因为始终呢啲都你每一日嘅习惯嚟噶嘛，咁都积少成多啊。咁但系我觉得都要内外夹攻咯，系啊，即系里面都要补水。 喺呢个转天气嘅情况咧，如果真系出现敏感或者粒粒咧，你平时搽开个嘢咧就停一停咯， 系 做啲简单啲嘅步骤，咁就净系保湿主要为主就 OK 噶啦，其他垃圾嘢就唔好摆咁多上面。等塊面適應咗轉天氣就得噶啦，同埋沖涼記得咧，但唔好用過熱嘅水啦，用體温以下嘅水啦，同埋記住唔好揾個花灑頭肥塊面，兜口兜面去肥啊，因為咁樣都會好刺激皮膚㗎，好容易傷到皮膚㗎，所以咧就唔好擺塊面落去兜口兜面揾個花灑肥咯。 係，其實即係最好你洗面啊、清潔嗰啲咧，係同你沖涼分開啦。係， 就算一齊你個頭唔好中落去肥咯，即係用水去濕咯，即係遮住塊面咯。我會撳住塊面擺個頭落去肥噶，係啊，係喎，因為我整咗眼陰毛，佢話都唔好肥啲眼陰毛嘛，所以我就揞住塊面咁擺個頭落去。 咁啊，真係 keep 得耐啲嘅。 係啊，一開始都七七八八啦，要再整。 我要再整啦。 係啊，都一個幾月啦。 咁都 OK 個幾月。 係啊，差唔多啦。係啊，咁我就好勤力嘅，就係煲劇扮靚，一係做家務咯。 不過我想話咧，最近有套劇都幾紅，我唔知你哋有冇睇《Emily in Paris》咧？ 哦，未睇啊。 哦，你哦，我估係大家會中意，尤其。是 啊、我以為是青春片嚟噶， 因為佢幾得意咧，就係、是、就算你特別中意演員都好啦，你睇個景啊，或者睇啲衫已經好正，係啊，巴黎令到你好想好想去旅行，好想去巴黎。跟住咧，你見到 其實唔應該睇咧，要咁講。 都唔係噶，我覺得有另一種嘅開心咯，即係你見到咁靚嘅地方，你自己都會心情好啦。第二就係佢啲衫都好靚，因為你知道 Paris 嘅係即係時裝之都 普通喺街行啲人都特別有型啲啊嘛， 咁啊女 主角咧都由即系佢讲佢系一个芝加哥工作嘅人啦，咁、去咗 Paris 嗰度做嘢，咁你可以见得到头嗰几日咧，佢系特登即系。着得冇咁时尚嘅，咁入咗嗰间公司同啲Paris 嗰啲人一齐做嘢嘅时候咧，自己都即刻好似好有格调咁啊，都着得啲衫咧，哇好靓真系，同埋咧你又会好向往，里面讲到好多即系巴黎人，即系法国人啦，佢哋嘅一啲生活态度，即系吓点解我八点几翻到嚟，即系。同即美國人係好唔同啊！嗰、那個嘅節奏，即八點幾翻到公司嚇、我哋開十點幾嘅喎，咁樣係啦，即好 casual， 即你會覺得 佢哋慢活啲啊嘛， 係啊，好，我覺得好舒服咯，睇得係啊， 我好中意睇歐洲嘅劇，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啲景好靚， 好靚， 好多時好多古老屋你見到咧，因為我好中意嗰啲舊嘅 building， 跟住佢哋啲衫係靚啲嘅，係咯，所以我就好中意睇歐洲劇咯。但係呢個 Emily in Paris 我見到，但我未睇啊。 同埋咧，佢裡面講咧主要都是讲 KOL 咯，即系你点样去用你嗰个 social media 去帮一件产品啊，又或者嗰个女仔自己慢慢都即系好似变成咗个 KOL 咁，因为佢要好接触呢一件事啊嘛，咁都其实好贴近而家个社会嘅，即系佢里面啲方法点样去到reach 其他人啊，或者去到一啲邀请 KOL 去嘅 event 嘅时候，其他人嘅表现系点啊？我觉得都好贴近咯，同我哋系啊， 即系你觉得都可以值得。睇嘅， 同埋一集好短嘅，就半个钟嘅咋，所以好快就睇晒。 系，我就反而睇咗啲恐怖嘅嘢咯。 系咩？ 我咪睇咗嗰个之前同你讲个 Ratched 咧，个 Ratched 就系、是其实都系 American Horror Story 嘅班底 系 去拍嘅。咁就其实系《飞越疯人院》里边有个护士叫 Ratched， 咁个前传啊，系啊，咁其实咧就系怪鸡剧嚟嘅，又恐怖嘅，即系类似 American Horror Story 嗰啲咁啊咁嘅嘢形式。但系我又觉得啲衫同景好靓咯。所以我覺得都值得睇嘅，嗰個係 Nurse Ratched， 佢真係姓係 Ratched 咯。 係，但係驚嘅。 驚㗎，其實都多恐怖核突場面㗎，啲殺人啊，因為佢講一間精神病院啊，係啊，即係《飛越瘋人院》嗰套戲嘅，你知幾廿年前，裏面有個叫 Ratched 嘅護士角色，呢個係佢嘅前傳咁，即係咁樣延伸出嚟嘅。 係，呢個係劇定係戲啊？ 劇嚟㗎，係 劇嚟， 有十零集咁咯。 嗯， 係啊，我覺得都值得睇，因為真係啲戲。啲戲好睇啦，劇情得意啦，同埋啲衫真係好靚咯。 嗯，另外一套之前阿李亞力即係禮拜五嘅時候，我哋嘉賓有推介嘅咧，就係呢個《天才少女福爾摩斯》啊嘛。 哦， 我都睇咗啦，因為 又睇咗嗱，我未睇啊。 因為咧，佢又係話啲景好靚，真係好靚， 係 啊，真係。 你嗰個法國嗰個靚啲定呢一個福爾摩斯靚啲？ 因為佢哋兩個嗰個時代唔同啊，而家Paris 嗰個就係好現代啊嘛，咁所有嘢就令到你即係好想去旅行啦。但係福爾摩斯嗰個咧，佢就 trace 翻去二卅幾十年前啦，係啦，咁嗰一種就係即係古宮廷嗰種靚咯，同埋好宏偉啦，即係佢唔同啊，佢係你見到一大片草原，跟住好靚嘅天空，哇！ 即係年代劇嚟嘅。 嗰陣時福爾摩斯嘅年代咯， 即係都係嗰個年代， 係咯，嗰個年代係啊。 我又睇咗一套英國嘅劇，得六集嘅啫，咁就係我覺得又幾好笑啊！英式幽默咧，我覺得佢啲對白寫得好好啊，笑到我人都癲啊！ 叫做咩啊？ 叫 Duchess。嘅 Duchess 係啊，咁佢得六集嘅啫，其實係一個好英國著名嘅女孩星做嘅，咁好好笑嘅，因為個裏邊啲細路仔又人細鬼，但係講嘅又好老積噶，個阿媽就當然唔係一個好稱職嘅阿媽啦，咁啊同個老豆離咗婚，個老豆原來以前係 boy band 嚟嘅，好好笑嘅，咁佢啲對白真係英式嘅幽默同美式同我哋港式嘅幽默係唔同嘅。 侧影，当你再将月亮弹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一 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 听日林欣彤嘅《次元壁》，时间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一名教师注册，指嗰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涉事嘅九龙塘宣道小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表示有关教师已经离职。教育局副秘书长陈萧淑芬话，有关教师设计的教案、教材和工作纸都以港独为主题，例如会用50分钟介绍已经被列为非法组织的香港民族党，重点是宣扬有关港独政纲。如果学生赞成有关政纲，更加可以举手示意，指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作政治表态，是任何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大众都不能够接受，有关课题亦都不适合小学生。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33岁男子和家人同住北角，他在中秋节当日曾经出席家庭聚会，同场有10多人。另一名患者是43岁男子，居住在湾仔谢斐道，在尖沙咀帝苑酒店的越南餐厅做楼面，一起做楼面工作的6名员工获安排到检疫中心。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2岁学生，和家人居住在屯门龙门居，主要在网上上堂，曾经到附近一间健体中心和多家食肆。据了解，政府就有关新入职公务员签署声明，包括要求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以及向特区政府负责，向4个中央评议会，即是第一标准薪级公务员评议会、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警察评议会和纪律部队评议会发出预览通告。据了解，声明会随聘书发出，若果入职公务员拒绝签声明，等于不接受入职要求，由今年7月起入职的公务员需要签署。当局要求工会在今个星期内回复，预计或者在下个星期正式发通告。终审法院入口遭人淋泼油漆，律政司强调损毁或者破坏法院的行为绝对不能够接受。律政司话，社会人士有权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就法院的裁决或者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但是对法院作出破坏行为，不单止不尊重司法机构，更加会触犯法例，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身试法。警方在下午4点多接获法院保安报案，表示法院入口的地下和石柱被人淋泼紫色油漆，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未有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262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2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66美元，卖出1,913.4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是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12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圣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啦、拜火教啦、犹太教啊、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10:36翻翻嚟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 冇错，头先我哋又讲紧煲剧啊，介绍紧啲剧俾大家睇啦。其实我想介绍多两套嘅。我发觉呢排成日睇晒嗰啲恐怖剧啊。即系我头先讲完嗰套《Nurse Ratched》系都恐怖嘅之外咧，我又睇咗一集一个 season 嘅《American Horror Story》。 系。 咁佢某几年前咪有一个 season 系讲女巫嘅。佢咁我睇咗最尾二个 season 咧，就系又都系回应翻之前个女巫嗰啲事嘅，都系嗰班人嘅。咁佢就讲系世界末日咧，咁有啲人就被揀選咗匿喺地底去逃避呢個世界末日，咁就發生咗啲事嘅，咁都係嗰班女巫啊，同埋有班男巫師發生嘅事嚟嘅。咁大家我唔劇透啦，大家可以睇下。如果中意睇好似我咁中意睇啲核突場面啊，啲血腥場面啊嗰啲咁咧，其實我又睇又好鬼驚喎。我睇睇下咧，要眯埋眼唔敢睇喎，又擰轉個頭喎。咁我有一個人喺屋企咧，越睇就越驚。咁我覺得都好睇嘅，係啊。但最後個 season 咧，而家暫時有嘅咧，我就覺得麻麻啦。 哦， 呢個尾爾講女巫嘅就可以睇嘅。 哦，因為上次阿 Eric 都有推介，佢話啊，你哋如果未睇過咧，可以睇翻之前講女巫嗰一集先，都出色嘅。 你睇翻再睇呢集，我覺得會好啲嘅。如果唔係，你會有少少摸不着頭腦嘅，因為佢有少少翻呼應翻之前嘅發生嘅事嘅。 咁我又好聽話啦，我又真係翻去睇喎。 你睇咗啦？ 我睇咗舊嗰集。 你睇埋新呢集啦。 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哇，真係好沉重嘅喎，呢啲即係恐怖嘢又燒啊，即係。 但其 實 佢沉重得嚟，佢都有少少 message 㗎，我覺得 係 啊，呢集都有㗎，係係啊，覺得你可以睇埋啦。既然你睇咗上一集嘅女巫， 好啦好啦，等我輕鬆埋睇埋個 Paris， 跟住就翻翻嚟。 我因為我自己中意睇一啲比較懸疑嘅，或者要用腦少少嘅劇嘅，即係嗰啲愛情劇我一定唔會睇嘅，我好憎睇愛情劇，因為我不相信愛情啊，大家都知我成日講嘅，所以我覺得太完美咧，人世間邊有咁完美嘅愛情咧？ 咁欺诈嘅爱情咧， 欺诈爱情系大把啦， 就 OK 系嘛？ 我都唔中意睇，总之系爱情嘅系剧，我就 反而我好中意睇爱情剧。你见我成日睇韩剧就知啦， 因为你冇乜受伤害啊嘛。 系或者我仲有好多 fantasy 佢仲有 fantasy 咩？因为莫莉， 因为我同好多嘅女士们一样啦，我用女士形容吓，一就系点解咁多人中意睇韩剧？就系你会觉得，始终嗰个王子都仲会出现嘅咁样咧，有好多。 当你去到我个年纪，你知道系唔会出现。 现噶啦、 欸。可能你会幻想啊，有个弟弟突然间出现咧，就系咧好多剧集咧就系会俾一个期盼你，就系话你无论你几咁绝望或者你几咁系啦几咁你觉得自己冇可能嘅时候就有可能。所以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就特别多人 咁咪永世都喺度自己呃自己咯。 诶、欸，又未必噶。咁啊，其中有一套咧，就系咧我。即係開頭睇嘅時候，我唔知道誒佢講緊佢係乜嘢嘅愛情嚟嘅。咁、我就係啦，因為我就係睇到好多嘅新聞有講呢一套嘅劇集。咁跟住呢個劇集咧，仲要講到就係話喺泰國同埋好似係菲律賓咧，係、用神劇去形容佢，仲話佢收咗唔知幾多億咁樣嘅。咁呢套劇咧叫做《因為我們天生一對》。咁你聽個名嘅時候，咁我就以為講緊普通嘅愛情劇啦。咁點知原來係就係講一個同性戀嘅一個嘅愛情劇。但系呢个嘅同性 恋，韩剧嚟 噶，泰剧， 泰剧哦， 系啦，所以佢即系泰国同菲律宾就变咗做神剧，咁跟住我就继续上网去，于是就去追睇睇啊，佢有啲乜嘢咁劲咧咁啦，开头睇我觉得怪嘅，因为。佢係一個校園片，我以為個製作好似好勁，因為睇慣泰國片啦。泰國嗰啲係好好大嘅製作，佢嗰啲係好明顯咧。嗰啲鏡頭，譬如轉第二個鏡頭嘅時候咧，嗰、那個嘅主角個樣仲喺睄緊第二邊嘅，先入劇嗰啲咧，先入戲嗰啲，即係你會 feel 到係嗰啲比較二線、三線啲嘅片嚟嘅，同埋嗰啲校園青葱片啊，即係你似係嗰啲喺校園自己拍嗰啲嚟嘅。 係、即係比較簡陋啦，製作係咪你意思？ 可以咁講，咁同埋佢係圍繞住成個嘅大學。发生嘅，咁但系咧睇下睇下嘅时候，我开始都俾佢感染咗， 系啊， 系啦，因为佢入面其实咧，佢首先个其中一个主角真系好靓仔，佢真系好靓仔，咁第二样嘢就系、是、佢令到我后生， 呢个已经有啲吸引系咪啊？ 系啦，佢令我后生翻啊！但系当然啦， 佢令你后生翻咁紧要， 即系大家唔好话即系去 challenge 或者去不停喺度讲个剧情就，佢追你咁耐啊，有乜理由咁耐都唔知啊？跟住一个万人迷点会即系佢原来系同性恋嘅，咁其他嘅超级 fans 仲会追捧佢啊？因为佢直情讲啦个剧情就话佢开咗个 Instagram 特登。就是追呢一个嘅男仔咁样嘅，咁、即系佢讲到系明追噶咯，咁即系有好多嘢，大家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好夸张，或者个剧情冇可能系会发生嘅。但系所以我就话你撇除咗个剧情先，但我睇翻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后生翻就系、是，其实咧，如果你用小朋友嘅角度，或者你用小朋友形容，死讲到好似好老，或者一啲 都唔系后生， 系啦，少女嘅角度，系啦，少女角度睇，同埋你去睇仔嘅角度去睇咧。你会发现其实你可能小个的时候你都真的会是这样的。即是那个这样的意思是。 我由小都很理智，我想我一定会。这些青春劇呢呃不到我的，因为。 因为他入面那些青春，我意思那样东西是什么呢？即譬如他就说、我会特登去一个社入面，即譬如音乐社或者什么社那里、就去接近自己喜欢的人，即是讲这一些的、这一些的生活部分，我不是讲那个爱情那个、那个部分。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嘅部分，就或者譬如話，我特登要去呢個廚藝社，因為點解咧？我要學煮嘢食俾我中意嘅人。即係有好多呢啲係真係以前嘅小朋友或者而家年青人，可能佢哋都做緊嘅喎。佢就令到我心境年青翻，就係、是、我開頭投嗰幾集嘅時候，咩嚟㗎？咩劇集嚟㗎？你望下望下，咦？你如果你調翻轉用後生嘅角度去睇，你可能都 或者諗住當消磨時間，唔好諗咁多嘢， 係啦， 唔好深究咁多嘢去睇咯。 同埋呢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嗰樣嘢就係佢唔需要就係你頭先不停都係用腦啊，或者一啲好 heavy 啊，或者好沉重噶嘛。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好多病毒啊嗰啲咧，已經令到我哋都已經生活上面都好悶或好沉重嘅時候，睇下呢啲你嘻嘻笑咁樣睇過就算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 係，咁我覺得都啱你個腦筋嘅呢套。係 啊 係 啊， 咁我諗我唔去睇啦。我同羅莉講完，我真係原本想去睇嘅，係咯。 佢 sell 完之後更加唔想睇。 而家我 sell 完，我更加我打消咗呢個念頭啦。反正我開咗之後係泰文字幕，我睇唔明，係咯。咁我想講我睇另外一套咧叫。The mist 係 就係迷霧，好似中文叫咁。佢講一個一陣霧咧，一個山度咧就侵襲咗一個小城啊。咁裏邊啲人行出個霧度咧就會死，所有啲人困曬喺屋裏邊咯。咁就發生嘅事嚟嘅。咁其實當然當中有好多。 有政府陰謀嘅嘢嘅，即係我唔劇透啦，大家睇到最後就會知㗎啦。 嗯， 但其實呢套劇已經係兩三年前㗎啦。咁我最近聽人講話好睇，我睇翻啦。咁其實佢臨尾 ending 咧，其實係未完㗎喎。 嗯， 但去到而家隔咗咁耐，有冇第二、第三季出現咯？ 佢 係 咪好大製作？即係如果再拍續集需 唔係唔算係好大製作，係啊，佢都係喺個小鎮裏邊，大家一係揾咗喺教堂，一揾咗唔知喺個商場，揾咗邊度咁揾住喺度啫嘛。係啊，咁其實即係都我覺得都幾得意咯。即係如果中意睇啲恐怖電影嘅朋友可以睇下嘅，但係又唔係有鬼啊嗰啲咁嘅恐怖咯。 係，咁我都推介一套無聊嘅啦。呢個咧真係唔需要用腦去睇，但係咧即係前排睇得太多好 heavy 嘅嘢嘅時候咧，撳著嚟睇又覺得幾搞笑。重要咧，佢都拍咗幾個 season 嘅喎，即係起碼都有啲反應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佢咧就叫做小鎮滋味嘅，佢咧就係講一家三口咁样啦，爸爸妈妈同埋个女。 小镇滋味 系啊，小镇滋味 系咩啊？记唔记得？ 我依间叫做唔知 Santa 乜嘢，系嗰个地方嘅名嚟嘅，即系个小镇嘅名嚟嘅。咁就讲咧，有个女人啦。咁即係一對夫婦咧，佢係做房地產嘅，即係賣樓嘅。咁個女人即係個太太咧，唔知喺間餐廳度食咗啲咩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就變咗喪屍喎。咁跟住咧， 好睇喎， 其實好搞笑 嘅。同心法壽司嘅， 但係佢係成件事都係搞笑嘅，即係佢雖然佢會食人啦， 心法壽司都搞笑。 係啦，佢真係好搞笑，咁佢食人啦。咁然之後佢老公咧就。就初初就好驚啦，即係你食人喎，咁但係佢又控制到佢自己嘅 in some sense， 即係佢唔會即係肚餓到食咗佢老公嘅，咁佢仲要講到自己好有道德地咧。 食人啊，食咩人？ 係啦，佢就揀啲衰嘅人嚟食，即係譬如可能之前個老闆對佢好差，本身個人又好衰咁樣，跟住咧就佢就揀一啲即係佢覺得係食咗佢都唔會覺得好 guilty 嘅人就去食咁樣啦。咁食食下嘅時候咧，咁佢老公咧又要幫即係幫佢，即係又要幫佢隱藏。呢个身份啦，咁就即系扰攘咗，搞咗好多嘅命案出嚟啦。咁然后咧，隔篱即系啲邻居咧，有啲系警察嚟噶嘛，就要调查啊，点解有啲失踪人口嘅咧？其实有啲咧就佢食咗啦，有啲就雪咗喺佢个 雪柜 嗰度啦。咁其实都几搞笑嘅，即系一路演变嘅时候咧，你又估唔到咁无聊嘅一个自己嘅劇本啦，可以繼續一路發落去喎，係啊，咁就發咗幾季㗎啦。 咁呢啲我覺得都可以睇下， 可以睇下，幾搞笑㗎呢個，好輕鬆咯。 係咯，輕鬆啦。我諗我揀呢個唔揀莫莉嗰個咯。 我都係俾報章介紹我先睇啫嘛。 但你睇落去啊？ 我而家睇咗，唔係睇好多咗，睇五集啫。 都係有睇到。 但係佢揾翻佢以前讀書啲共鳴啊嘛。 少女心 啊 嘛。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衡，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 生多一种爱在心。 周柏豪，劫后余生。 听完一只歌又翻嚟，继续我哋敏感时刻，继续有 Kitty、Molly 同埋我 Nell Nell 嘅。我喺网上边咧睇到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啊！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同埋同我哋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分享一下。 好啊！ 我睇到一个咧，日本咧票选咧男仔咧最讨厌女仔嘅特征啊！ 系啊，外表定系行为、啊？ 外表， 外表， 啊、好好笑嘅，因为第十位咧系我哋个个都好追求嘅一样嘢嚟嘅。你嗱，原來日本男仔咧票選咗係最唔中意嘅第十位。 我哋追求即係香港嘅男士追求，定、 女仔會追求咯？就係、是、原來咧， 大胸 唔係啊，身材過瘦啊。 哦， 佢話原來咧好多人咧以為瘦就啲女仔成日想瘦，著衫靚啊嘛。但其實原來好多男仔認為有少少肉嘅女仔先好睇，同埋好攬。太瘦其實佢哋係唔中意嘅。 中意啲微胖。 韓國嗰啲係真係好誇張地瘦㗎。 係啊， 我去到韓國買衫咪～買唔到衫， 係喎， 好恐怖！因為佢哋嗰啲嘅女 artist 個個係黐線，即係九廿幾磅嘅啫， 我覺得佢哋真係好辛苦地 keep 住個身形㗎。係、 你見好多而家成日嗰啲減肥食譜都係話韓國邊個邊個女星，咩三日減肥、七日減肥，唔知成功個案達90%，即係 我自己都曾經因為想追求瘦咧，只係做過好多好唔健康嘅嘢嘛，所以我好明白其實真係你減都唔算太難，你 keep 住先难啊！你要长时间作战嚟噶嘛？ 同埋我觉得咧，唔应该即系一日已经好辛苦做嘢咧，唔应该连食嘢都要对自己唔住或者对自己咁 惨。但系我会噶，我食完过分嘅嘢时候或者食多咗，我会有呢个罪恶感嘅。 我都会， 我会 feel guilty 嘅。 我都会 系啊，又好后悔噶啦。 但系我觉得可以弥补，例如你可以做运动，或者你朝头早嗰餐可能你明知夜晚嗰餐可能食得丰富啲，咪朝头早食少啲，或者你第二日食少啲，我觉得会咁样冚翻。但系我系听过一个访问，有讲过咧，有个女 artist 佢减肥系点咧？佢好惨啊！佢系唔可以肥啦，咁所以佢一日可能只系食可能一嚿仔嘅面包仔，可能好细嚿。我谂可能系3-5蚊，定唔知点样啦，总之好细嚿。咁所以佢系点样食咧？佢系每日似搣一啖仔，即系嗰一餐啊，搣一啖仔摆落个口。含住㗎咋，等佢溶囉，即係我覺得好慘喎，即係佢已經可能全日已經不停做嘢㗎，但佢只能咁配合。 我覺得呢啲又好似過分咗嘅， 好過分 啦。我覺得減肥要瘦都係要健康地去減嘅、 啊、 鬼唔知做運動咩，我成世都知啦，但我真係逼唔起心肝做運動、啊、我嘗試過㗎、啊、你哋有冇做運動啊？ 我有拉筋咯，我有做咗瑜伽咯，我就唔系做，即系因为而家呢一排少咗出街，就唔系好频密嘅做，但我真系会行翻山咯，应该。 系，我都令自己行多啲路嘅，因为我知道我唔中意做运动，我唔会去健身室噶啦。 系系。 咁我又唔会练到咁啊金刚芭比咁大只噶嘛，即系我就会选择行路咯，我会宁愿行多啲路，有时真系唔好坐车咯，逼自己。 嗯， 系啊。 不过咧，真系好神奇啊！譬如你有一排懒咗唔做啦。突然之间连续两三日做翻，就算好轻强都好啦，或者即系就咁拉下筋都好啦。咁你照下镜咧，你真系觉得成个人嗰、那个。個 shape 係真係好容易會出翻嚟嘅，咁當然啦，你要 keep 又係又要落好多苦功先可以 keep 得住啦。如果唔係轉個頭又係唔見咗啦。 同埋最慘咧，因為我中意食甜品啊，我成日會心思思想食甜品嘅人嚟嘅。有時食完晚飯之後，總之飯後我覺得一定要有甜品食嗰啲人 先至圓滿。係 啊，我其實又中意食雪糕，我有時買咗啲雪糕咧就唉死啦，隔一個月先夠膽去畢啲嚟食咯，死忍唔俾自己食咯。 係 係啊， 我好彩就係我都唔係特別好中意食零食或者食 係啦，零食我反而都唔好，我屋企冇乜零食嘅。 零食或者飲汽水啊嗰啲咧，我都冇。 我已經好叻啦，我完全唔飲有糖嘅嘢。 我真係飲茶同水，係啊，即係耐唔久可能會飲杯咖啡，就耐唔時，因為咖啡都戒咗啦。 係，哦，咁好啊，都已經。 如果我再飲埋有糖嘅嘢，我真係大鑊噶啦。 因為有啲人真係即係可樂不離手咁。係 啊，啲有糖嘅嘢唔離手啦，總之係咯。 哇，嗰啲真係好大件事啊！幾百卡路里攰一身就吸收咗咯。 牡蛎咧，你食啲咩㗎？牡蛎好似瘦咗呢排，其實係咪咧？ 其實唔係啊，肥咗。 唔 係啊，我著啲衫遮得好啫呢排。 今日 set 得好喎， 係啊，所以你見我成日落落去，最近咧成日著嗰幾套衫咧，就因為我嗰幾套衫 set 得最好。 依個衫著得你瘦， 多謝。係啊，我其實肥咗好多，但係我就用我頭先個方法，就係我經常性都成日講我用八小時個減肥嗰個啦。咁同埋我朝頭早其實可能只係食一個麥饅頭，同埋可能下晝兩點幾三點先食。食咗一個麥饅頭之後，夜晚嗰餐我就感覺上可以食得豐富少少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同我講，喂，調翻轉啦，你朝頭早反而可以食多。但是因為我不得啊，我嘗試過，我覺得一日裡面最重要的餐反而是夜晚的餐，它會令我開心，而且我吃完之後我才有力做到節目咯。 我都 如果不是我不得做不到節目， 因為有時候我晏起身，我日頭都不是怎樣吃東西的，我只吃夜晚的餐而已嘛。 是啊，而且如果我夜晚的餐都吃得不好的話，我就很累了， 然後我就累就對了，睡覺了夜晚。 不是啊，即是做不到節目那種 累啊。是啊，你夜晚要回來做節目 啊。是啊， 忘記了。 系啊，仲要系做完节目之后好快就会肚饿，好想再食嘢咯。 系，其实做节目都攰噶，因为你都消耗能量，个脑啊不停喺度转，要谂下讲咩噶嘛，又唔可以 dead air 噶嘛，我哋。 所以而家俾我哋唞一唞，饮啖水先。 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星字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方。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 听下 Joy 郑欣宜的小夜灯，时间将来到晚上的11点钟，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敏感时刻。 同长者生活津贴人士，市民无需向机构申请、登记或者排队轮候。 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的时候提到香港和台湾，表示中共拒绝履行对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承诺。美国看到台湾正在发生的事，他认为不是美国和中国的问题，是涉及自由或者暴政。另外，蓬佩奥话同日本政府以及澳洲同印度外长会谈，有助巩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251点，升10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31美元，卖出1,913.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风暴灿鸿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灿鸿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翻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协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8分，繼續星期二晚的敏感時刻啦。 係啦，冇錯。頭先我哋就喺度同大家傾緊咧，日本男生咧，佢哋就投票選最憎女仔嘅啲外表或者行為嘅。 係。 咁第十位就話唔中意女仔原來過瘦嘅。 嗯。 原來第九位係咩呢？就係、是、原來唔中意咧女仔咧大嘴巴，就乜嘢事都同朋友分享，乜都係守唔到秘密嘅、 哦。 因為有啲女仔咧就好中意同啲閨蜜乜都講噶嘛，連同男友個男朋友或者老公嘅房事都講噶嘛。有啲女仔，即係其實男仔就好憎女仔，原來咧乜都仗講出嚟俾人聽嘅。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喎，係喎，因為變咗你兩個人之間冇秘密，點解要話俾第三者聽咧、 嗯？ 其實第三者冇必要知道噶嘛。同埋有時有啲嘢秘密講真的會令男士好尷尬噶嘛。 嗯，但我想問調翻轉男。 男仔又会唔会喺啲男士嘅聚会讲下自己啲女伴嘅咧？ 我实会啦，点会唔会啫？ 咁点解佢要秒我哋啊？ 咁你可以秒翻佢噶，系咯， 唔系我 喂好多男人都中，好多男人都照原唱噶嘛， 系咯，佢哋仲衰， 唔系佢哋仲夸张添， 佢哋仲要认叻认威添， 同埋好多都系假噶， 系啊，有时系假噶，系啊，系啊，或者诶我追到佢啦，咁系咪有啲男仔会 系啊， 同埋男仔有啲打赌会去追女仔噶嘛， 系系啊系啊，嗰啲最衰。 总之其实多口都系唔好啦，系咪啊？男女都系唔好啦， 系都系嘅， 系啦。咁你第八位啦。你知唔知呢个咧？我都好憎嘅，就 系 讲 B B 话。 哦， 我真系好憎啊！依样， 溜溜食饭饭。 吓你咁叫 B B 话？ 唔系呢啲， 好啊嗰啲啊， 呢啲唔系 M K 讲女话， 嗰啲 B B 话啊，你谂下，哎呀，好食食嘅嗰啲咧，系啊。 但系有啲男仔系好瘦噶， 系 喎，即系譬如有时出即系出街食饭咧，你见到隔篱台，你都会话咩事啊？ 喂，其实我。覺得可能表面上其實內心都唔係咁中意嘅，好多男仔， 好難受， 不過佢出唔到聲，即係因為當時女朋友你點話佢啫？ 你哋覺得 B B 話同嬌滴滴嘅即係嗲啦， 同温柔係 分別 係温柔同温柔唔同，同埋啲 嗱 B B 話其實係一啲作狀嘢嚟嘅，我覺得有啲女仔已經攣起把聲高八度作狀㗎啦，再加埋再 B B 話咧就更加討厭啦，喺我覺得 即係温柔係 level one， 跟住嗲 level two。跟住 B B 话你 fulfill 系啊，我都好怕人讲 B B 话，尤其是咧年纪有翻咁上下咧，即系你十零岁我都仲接受到，你过咗廿岁你仲讲 B B 话，唔系系嘛？ 我觉得咧呢一个都可 能。如果莫莉讲，你系咪一拳想中落去啊？ 咁如果对住真系 B B 讲 B B 话得唔得 啊？对住 B B 又唔同啊，系啦，系啊。嗯咕咕嗰啲咁 啊！系系系系，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一對情侶，我絕對明嘅，即係呢啲係你哋嘅情趣，我覺得你哋可以講嘅，但係你哋唔好咁公開地大聲喺度講，即係講到成條街街頭啲人都聽到，即係你可以細細聲嚟講，喂 B B G 啊，你咧乜乜即係死啦！ 但係你冇練起把聲啊嘛， 喂 B B G 啊，我點知？ 系啦，系咪想打你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细细声讲 OK 嘅，你唔好俾咁多人听到。 其实男仔会觉得尴尬嘅，原来都 其实身边啲人都尴尬， 系啊， 只系佢 都唔使 B B 话啦。你喺街嗰度咧，即系譬如离远，你想叫翻你个伴侣，譬如你哋咪有昵称咁样嘅，即系你都唔会劲大声咁样喺条街度。B B 猪咁样，咁跟住全街都会望过嚟，咁你个真个 B B 猪就认你啦。 女仔反而觉得冇嘢，男仔真系会觉得尴尬。 系啊， 系啊。 同埋其实香港啲人都几衰嘅，你如果一咁样嗌 B B 猪，啲人会即刻望下你个样。你你信唔信？你会唔会啊？第一时间一定望佢样噶。 第一时间唔知望啦，直头嗌埋一份啦。 我个心喺度秒 佢 B B 猪啊！ 喂，我真系见嗰啲几廿岁，即系三四十嘅女人，四十几。个女人仲喺度讲 B B 话，又捻起把声高八度，我真系顶唔顺咯，因为同外表实在太不相符啦。你咪返老还童啊，系咪？系咯，所以好怕咯。我都依样我同意嘅， 我都同意。 系啦，跟住第七位咧，咁啊，原来咧日本男生咧。有好憎女仔整容嘅，佢話如果基本上嗰啲微整形，好似割下雙眼皮啊、打下 Botox 佢哋係接受嘅，但係整到咧成個樣咧都同自己唔同咧，其實原來佢哋唔直接受。 即 係 由我變咗做梁咏琪就唔得啦。 係， 唔係嘅，其實如果整 好直接， 我覺得佢就係整得靚，其實佢應該冇乜所謂。係， 即係我發覺嗱，我最近見到有好幾個朋友，嗱我嗰幾個朋友都係國內人嚟嘅男士。但佢哋啲女朋友咧，全部都係一個帽嘅，對我嚟講，係啊。但係即係我證明有啲男士係接受咗呢啲樣，或者佢哋根本唔知佢哋整咗。但係我睇落去咧，就係整曬噶啦。係 係啊， 係啦。我翻去有時啲男仔分唔到咯。 我去到淘乜乜嘅時候啦，即係去淘嘢嘅時候啦。 Mr. Tao 係啊，我發現跟住你哋教我就話睇啲相啊嘛，睇佢哋啲嘢、啲衫或者睇嗰啲 model 或者有人買過著咗自己影嗰啲咯。 係啦，跟住我就喺度望，其實咧佢哋即係有好多人都已經同你出面影相嗰個咧，即係嗰個sell 你嗰個幅圖咧，嗰啲鼻啊、嗰啲眼啊，只不過可能個身形唔同咗咯，即係全部嘢都好似嘅，其實唔止㗎。 其實嗰啲蛇精樣咧， 係啊，其實唔止佢哋㗎。 你睇依個可以整到咁喎， 係啊， 你睇下佢原本個樣， 真係好誇張。 係啊， 跟住其實 如果係咁樣，我都整喎，如果靚咁多。 但我諗你好大工程喎， 唔係，但係 你 覺得係 一定要掩蓋曬好多人咯， 同埋好要薄咯，唔係其實已經認唔到係我噶啦，我 应该会转咗第二度做嘢。即系如果变咗咁样嘅样，我点样留翻去？ 同埋你一定要断咗之后，之前所有朋友喎， 喺家园唔认得你咯，咪唔使冇晒啲朋友， 你都要再攞过， 咪重新识过啲朋友咯。 你舍唔舍得断晒所有嘢？ 你断晒啲你嘅朋友啫嘛，屋企人唔断就得啦。 系咯系咯， 你重新做人。 但系有啲咧， 嗱，你之前个样一定唔会嫁到入豪门，呢个样会有机会咁。 但系好 咁，你正正， 咁你舍唔舍得断晒啲朋友？ 我哋反问翻嚟，正正 整 整， 系啊，好似头先你有咁好直接整 整， 系啊。系，因為我覺得因為真係好大犧牲嚟噶嘛，你整容都有風險噶嘛。係啊，第六位咧，原來男仔咧就唔中意啲女仔咧太喜歡名牌嘅，因為覺得拜金，同埋如果同啲女仔交往咧，佢都驚自己負擔唔起或者荷包大出血。係咯，咁我覺得冇乜男仔會中意啲好盲目送上名牌嘅女仔嘅。係 咯， 其實朋友我哋都唔建議啦。 但係有啲奇怪嘅男仔真係覺得呢啲係愛嚟㗎。 有啲男仔會不停買名牌氹女朋友添，借到一身債。都为咗买名牌俾佢添， 佢觉得佢开心嘅话，就即系证明我佢对我嘅爱就会增加，所以佢会咁做咯。但系呢啲会唔会算系自卑嘅表现咧？个男仔，因为个男仔自卑就觉得金钱先至可以令到满足到 佢。佢觉得个女仔唔系真心爱佢，用钱去买啫嘛。其实不过又喺度自己呃自己咯。 但我有听过一个咧，就系个男仔咧主动买一个名牌一啲用品咧都唔系一次嘅几。次啦，就送俾个女仔，咁个女仔咧冇要求嘅，咁个男仔咧就纯粹佢觉得系出于爱，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嗰个女仔身边嘅朋友啊、同事啊，都系成日都会攞住啲名牌嘅，佢就惊佢个女朋友出去咧会俾其他同事讲佢啊、笑佢，咁所以咧佢就每次即系譬如佢生日啊或者啲节日嘅时候咧，都会送啲贵嘢俾佢，咁佢就话啊我想你即系出去同你嗰啲 friend 一齐出去嘅时候，都唔会觉得即系佢哋睇。睇唔起你啊，或者觉得比下去咁样，咁呢个你又觉得点咧？ 呢个真系出于关心，我觉得系咯，唔系个女仔要求啊嘛，系咯。 我听我身边有朋友真系咁样噶，佢又冇讲到咁明显，佢只系会觉得，佢只会又同佢倾嘅就，你成日都唔用名牌，跟住话不如我买一样俾你啦，即系跟住之后会系咁样。同埋第二个咧，就我听我朋友又讲咧系咩咧，佢会话吓。即係譬如佢睇中咗一條注意繩啦，咁佢就唔好買呢個啦。你買得呢個嘅話，不如我買條乜乜乜乜乜乜嘅名牌俾你啦。即係有一啲嘅男仔係真係真正愛錫個女仔會咁做嘅， 即係可能覺得即係我唔理嗰個品牌係點樣啦，可能佢都會覺得嗰啲貴嘢係耐用啲或者靚啲咁樣，可能佢都會覺得啊，咁如果我負擔得起嘅，都即係買啲好嘅嘢送俾你用啦，咁都有可能。 但係如果個女仔唔係崇尚名牌。唔係需要買名牌嘅人，你送咗啲咁貴嘅嘢俾佢咧，其實有時佢唔會用嘅喎， 佢 唔捨得用 啊 嘛，係 啊 係 啊， 佢擺喺度得物無所用 嘅喎，等於送俾阿媽啲禮物一樣啫嘛，係 啊， 真唔捨買咁貴㗎， 即係你覺得你平係阿媽， 佢真係唔捨得用啊嘛，好多朋友會就去，除非真係好恨嘅啫嘛，佢就會咁貴嘅嘢我唔捨得用，咪擺喺度咯，係 啊， 佢冇用到就更加從唔好，從浪費咯，我覺得係， 係 啊， 咁所以個重點就係唔係你自己要提出。即系送上名牌咁 样，咪等于我自己有时候，譬如我送嘢俾另一半咧，我唔想送啲无谓嘢嘥钱咧，我宁愿送啲会保值嘅嘢啦。即系我会试过买 金条、 金粒，我真系买金粒啊！一粒金粒，即系冇装饰嗰啲金粒咧，好少有得买噶嘛。就一粒金粒，你系卖咁多，就嗰粒嘢就值几多钱噶啦。咁啊，呢啲咪保值咯，好过买啲唔等使嘢，或者我会买啲保值嘅表啦，咁样。即系我会买呢啲嘢，宁愿送呢啲嘢俾佢咯。咁佢变咗佢好多财产咯，储下储下。咁呢啲嘢必须之时就有用啦嘛。即系我宁愿买呢啲嘢咯。 喂，题外话。昨日我睇咗个电视搞笑，就是因为Nana讲到保值咧，咁跟住嗰个电视咧就类似系一啲即系度桥咁样啦，咁佢香港嚟嘅，咁佢就话有人咧而家就会买一啲银条啊，即系同金条嘅道理一样啦，即系觉得都系保值啦， 因为银都会升值或者跌价咁噶， 咁好重噶喎啲银条，即系咁大条，即系成本书咁重， 金条都重价一样啫嘛， 都好重噶，咁佢咧就即系。 成部 cam 就影住佢哋点样搬啲金条翻屋企嘅过程啦，唔系啲银条系啦，咁跟住就攞出嚟，哇，搬到身水身汗啊！然之后咧就攞个嗰啲胶袋就包， 好土豪 feel， 系啦，就包住每一条银条就同翻， 因为银会氧化， 系啦，跟住咧就同翻嗰个记者讲嗱，平时咧我哋嘅程序咧就系咁样搬到翻嚟咧就攞个袋咧就每一条就包起佢，咁咧我就会摆喺呢啲地方嗱呢度咧咁乱咧就冇人会知嘅咁样，咁啊摆咗喺个柜啊侧边啊摄啊，跟住有啲螺丝批又唔知点样喺上面冚住啊咁样，跟住最好笑系话。佢話平時一定會冇人諗到，但係呢一個畫面呢、這個鏡頭已經出曬街，俾所有人知道佢屋企嗰啲位擺曬銀條喺度咯，都幾搞笑我覺得。 係，我諗起銀會氧化過唔同金，是不是所以包住佢係咪應該？ 佢包住佢， 因為我哋有時銀鏈大都會變黑啦。 會變黑，係啊係啊。但其實咁同 佢捽一捽佢都得嘅，不過之後揾牙膏， 係揾洗銀水嚟抹銀珠，係咯。 但係佢就覺得即係保值咯，都係。 係，咁我哋中國人都係買金器係保。保值噶啦，自古以嚟都，我都会买啲嘢俾另一半咯，所以佢多财产我噶，系、 哦、 啊，佢多资产我， 好 过 好 过 折现系咪？ 系啊，好过系折现，我觉得又好似。你咁 好似冇乜心意系 冇乜心意咯，虽然佢可能中意嘅，但我希望我真系买咗样嘢俾你有心思咯，咁、你又可以保值咯，系咯，佢唔好唔见就得噶啦。 想约他，思想他，并无是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加，单剔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先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加，单剔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 醉过喊过傻再搏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难忘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灭你先你见他挂念过，为何犯错隔离了我，该怎去搞清楚，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阿 J 陈海泳隔离。咧就同我哋讲紧一个调查啦，就讲喺日本咧啲男仔唔中意女仔嘅一啲行为， 我觉得都 fit 落香港都差唔多嘅，其实都系日本 都几general 嘅。啱啱讲嗰几样， 头先我哋讲咗五位啦，咁而家第五位咧，佢就系乜嘢咧？就系仲唔中意女仔讲粗口， 系 啦。我觉得呢个系嘅，男仔永远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嘅。 自己 爸爸声讲咗，女仔讲佢哋就唔中意嘅。我发觉系嘅，我见好多我啲拍拖啲男仔朋友嘅女朋友。一讲粗口，佢哋就秒佢噶啦，就掘佢噶啦，系啊，叫佢唔准讲粗口嘅咁啊。咁你觉得系唔系咧？你哋同唔同意咧？因为我觉得女仔讲粗口，我觉得要配合外形嘅。 系 有啲人系讲咗，你觉得冇事嘅；有啲人一讲，你就觉得哇，好大反差嘅。即系譬如莫莉讲粗口，我接受到嘅，因为莫莉个性格都大咧咧咁噶嘛，系啦。咁啊，有 Kitty 咧就少了依人咁斯文，如果佢讲咧就好似唔好奇怪噶嘛，系咪？系咯。 其实我都有讲嘅， 我知道有边个冇讲过粗口啊？我都认我自己会讲啦，不过唔系一个习惯性地讲啫。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自己忍得到，即系自己控制得到，即系你想讲嘅时候咁讲咯。 变成你嘅习惯就得噶啦嘛。 系啦，系啦。 有边个嬲嘅唔讲过啊？ 又或者我觉得而家咧喺香港嚟讲啦，已经变咗咗一个咧系更加去贴切地形容嗰一件事啊， 系 造语词啊，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唔系系都揀塞啲字落去講嘅話咧，即係你講落係壓突嘅話，係啦，咁我就覺得OK 啦，因為你可能只係緊張或者盜慾嗰件事先至會 係，唔係因為驚你有陣時講慣咗，你會衝口而出啊，喺啲唔適當嘅場合嗰度，係咯，唔通帶你翻屋，男朋友帶你翻屋食飯，你又講粗口咩？嚇死啊！啲未來老爺奶奶咩？你想入門都難嗰陣時。 咁我只要我哋唔好去到嗰个程度，即係收放自如咁就得啦。 同埋我自己都会讲嘅，有时真係好嬲，但係唔係一个习惯，我就冇讲粗口呢个习惯。可能英文粗口单字会多啲，中文会少啲，因为中文我觉得有时 粗俗啲、 粗俗啲、核突啲，係啦。咁第四位系咩呢？就原来唔鍾意女仔太自我中心啊，即係自己永远都系啱嘅，男朋友永远都唔啱嘅。咁好多女仔拍拖嘅时候都系咁㗎喎，发烂渣好野蛮㗎，我都觉得。 系，我见过有啲人咧， 嗱我咧，你有 top 牌嗰时，千祈唔好学。 知道我会噶啦， 系啦， 因为我都秒呢啲人嘅，所以我通常都会警惕住自己。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就唔可以咁样。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可以做到嘅。 系， 但系我系见过身边系有啲朋友系真系佢觉得自己嘅男朋友一定要围住自己转。 系噶， 自己做完嘢嘅时候，嗰个人一定已经要喺门口等紧佢。 系啊，成日无啦啦发烂渣啊咁噶嘛。 系啦，少少唔满意咧，就即刻已经系发紧烂渣，即系个男仔可能都未有呢个反应。 系啊， 我做错啲咩啊？ 同埋好小事啊，系其实。 有陣時 係啊，跟住又或者可能好簡單，佢只係譬如話買支嘢飲俾佢，譬如話買支烏龍茶俾佢，佢只係買錯咗個品牌，佢就已經癲咗就 我唔係要飲茶，我唔係飲呢只啊！ 你唔係唔知我飲呢只嘅咩？你平時都知我飲呢只啦。係 啊，我飲咩你又唔知？你點做我男朋友啊？拍咗咁耐，嘥曬我啲時間同你拍，一攬嘴機關槍掃佢。 係啊，但係佢亦都未開頭俾個男仔就解釋，就係話可能係你要嗰間便利店或者方圓十里間便利店已經係冇嗰個牌子，係啦，即係佢未俾人哋解釋或者未講嘅時候就已經癲咗咯。 係 係啊， 咁個男朋友都有責任啊。可以养到佢咁样， 中怪 咪咯。 初头就中你啫，再耐啲就唔中噶啦。你谂下， 就系、是、唔可以咁样。 男仔追你嘅时候，开头梗系乜都好噶，你自己嘅经验系咪啊？即系慢慢就有少少改变，冇咁好噶，就算好好到系咪？ 系 咯。阿莫莉又可能唔知道，又答唔到嘴咧，讲啲嘢佢。 唔系咁，我 教定你啊，莫莉。 见到好多啲咁嘅人嘅。 系啊，莫莉多兄弟 friend 啊嘛，因为 系不过我都见过好多人，即系都吓。啊都比較港女 feel 嘅， 係 即係呢啲自我中心。 同埋而家新一代都比較自我中心嘅，我覺得可能咧父母都仲壞咗。 我係見過有個人咧，又講過話自己想要啲嘢啦，跟住之後咧就叫個男朋友買啦，跟住個男朋友都叫佢冷靜下諗下先嘅，跟住佢會無啦自己去喊啦，跟住佢做咩喊啊？因為我都好想要啊咁啦。好啦，個男朋友就真係好錫佢，真係盲咗咁嘅，就帶住佢就話好啦，咁我哋而家去買啦。都真係俾咗錢，俾咗啊！佢望住全程喺隔離㗎，跟住之後俾完，你諗下，即係你由行去鋪頭再俾錢都有一段嘅距離㗎嘛，或者 即係都有冷靜期係嘛？ 係啦，但係到俾咗錢嘅時候，佢即刻無啦癲咗咁鬧男朋友：你做乜嘢？真係俾錢啊！你話要㗎嘛？ 我講下啫嘛。 系啊，你可唔可以俾我谂下先啊？你做咩俾钱啊？咁即系做乜嘢？ 呢啲真系要打佢， 系好呆咗咯，真人真事嚟噶。 咁佢都用飞咗去嘅， 飞咗噶啦，而家 咁我恭喜佢啦， 恭喜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33岁男子同家人同住北角，他在中秋节当日曾经出席家庭聚会，同场有十几人。另一名患者是43岁男子，住在湾仔谢斐道，在尖沙咀帝苑酒店的越南餐厅做楼面，一起做楼面工作的6名员工获安排往检疫中心。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2岁学生，同家人住在屯门龙门居，主要在网上上堂，曾经到附近一间健体中心和多间食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有三宗源头不明个案并非好兆头，呼吁市民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政府宣布现行防疫措施包括4人限聚令、口罩令以及对餐厅的限制等，将会延长1星期至下星期四。至於公眾溜冰場，就由今個星期五起可以進行對制運動，參與人數可以多於4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近日有新型肺炎本地個案涉及酒吧群組，當局高度關注，會密切留意情況和加強巡查。教協表示會協助被取消註冊的教師上訴。有知情人士透露，被指有问题的教材曾经使用一次，涉事教师只是负责设计教材并没有教学，质疑局方指教师有计划宣扬港独的讲法。知情人士又透露，九龙塘宣道小学的校内调查报告指教材没有宣扬港独，没有惩处任何教职员，又指教育局调查期间曾经查询学生对港独立场，学生表示不支持。教联会表示认同教育局的决定，相信能够保护学生，有助维护教育界专业形象。

7:37翻翻嚟敏感时刻，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 系啊， 眨下眼又去到冇乜时间整啦，我哋去到呢个第 系咁讲，系咁讲，系咁 讲，唔系啊，我哋数到去第三位啦。其实第三位咧就 系 原来男仔咧最唔中意咧啲女仔大花童啊，使钱咧好似倒水咁样啊。咁我觉得呢个人之常情嚟噶啦，有边个男仔中意不停咁大把钱去㧬个女朋友俾佢乱咁用啫？ 调翻转女仔都唔会中意自己另一半系咁咯。 系咁，但我嗱话分两头，我觉得如果个女仔系大花童，但系啲钱系自己搵嘅，你理得我啊？ 啱啊， 系咪啊？我唔使靠你，系咪？ 嗯， 系咯，我自己中意买乜就买乜啦。咁虽然系无谓乱花费系唔好嘅，但 系 我觉得用自己钱你就管唔到啦，系咪？即系我等于女仔管男仔都系噶，男仔如果佢自己搵嘅，又唔系用你钱，我觉得又就是情有可原嘅一樣嘢，係咯，係啊！ 我覺得情侶間可能佢哋會再即係當你喺埋咗一齊一段日子之後，就會諗 女仔就會管噶啦，開始係 啦，因為佢會覺得哇，你咁樣洗髮同咗你一齊之後，即係你又冇乜點樣積蓄，有咩事咁 touch 有咩事係啦， 係啊，就開始會管噶啦。 我洗埋一份咯，兩個一齊洗咯， 鬥洗係咪鬥窮？ 唔係，因為我覺得女仔真係要有自己嘅經濟能力嘅，因為我發覺有好多女士可能結咗婚就唔做嘢，咁你每個月都係靠老公咧，要俾家用你，变咗有少少好似寄人篱下咁嘅感觉嘅，你唔会咩？自己好冇安全感啊！即系变咗要靠人俾钱你，有阵时候好似真系要睇人面色咁嘅，系、啊，所以我都成日建议啲女仔朋友，就算结咗婚，即系可能生咗小朋友要凑就冇办法啦。即系我觉得都应该有少少自己赚钱嘅能力，或者你之前要稳定一啲傍下身嘅，我觉得、你哋同唔同意咧？ 同意啊！我呢啲咁冇安全感嘅，我系唔会靠人。 系啊，同埋要睇人面口咁样，你真系每个月、好似以前问。爸爸媽媽攞零用錢咁， 係 咯， 係 個男人俾得順攤就好嘅啫，俾得唔順攤有陣時俾一説話你聽啊，咁 真係好衰啊， 係咯，其實都好惡啃噶嘛，都會好難受噶嘛，係咪、所以你哋都同意，可女仔真係點都要，如果你結咗婚，你會唔會繼續做嘢咧？咁、你兩位， 我諗我會，因為我驚 你都唔知幾時離婚。 但係如果生小朋友你要湊啦，咁點算咧？ 應該咁講，我結咗婚嘅話咧， 唔生， 唔係，我成日都話想要噶，但係而家都未必有噶 啦， 係啦，就嚟 我呢生完我驚變巨豚啦， 而家都攰啊，因為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反而結咗婚之後我驚悶，所以我會揾工作，但係我揾份工可能就會未必咁辛苦噶啦，即係揾一啲係彈性大啲嘅。 湊小朋友你都會繼續翻工，係咪咧？ 湊小朋友嘅話就要睇下湊到幾多歲，因為好多人都話你翻咗學之後，你就已經有翻啲時間。我都覺得應該都是時候要出翻嚟見多啲唔同嘅人嘅。咁可能佢升到上小學啦，即係你唔需要咁24小時望住佢嘅時候就 即係你都可能會停工嘅，因為生個小朋友。 同埋因為我極度唔中意做家務嘛，我咪有藉口咯。 我翻工啦。 Kitty 咧。 如果真系有小朋友嘅话，我即系或者我真系一定要凑嘅。 你会唔会生先？ 我谂我未必咯。 系咯，即系有啲朋友会打算我唔会生仔。 系啊，好似好大责任啊。 系，同埋而家都好难救喎。系咯， 好贵咯。 系啊，我真系见啲朋友啲小朋友翻学吓、要买债券嘅咩？嗰啲咩 debenture 有几十万嘅、啊，系咯，黐线，有啲做过百万嘅嗰啲名校。 其实你养小朋友已经系买紧债券。 系啊，你入嗰啲学校系要买债券啊，仲要摆唔知几多年，佢唔读嗰阵时先攞得翻。 系啊，真系好烦啊。 系咯、 因为你生得佢出嚟，你又想即系样样嘢你都俾佢好噶啦，系咪先？咁、你又冇理由刻薄佢嘅。咁但系又真系。越即系你越要求好咧，亦都会有更好。咁你其实都好难选择噶。 同埋喂，除非有阵时你啲父母自己都要有本身有咁上下学识。 系啊， 而家小朋友啲功课你系唔识教噶，有啲朋友真系可能读书唔多，或者嗰啲朋友，我啲朋友就话我睇住嗰啲英文，我都唔知佢讲乜。佢越嚟越深，我仲要咁细个人。 系啊，所以都好花心机。 系，仲要俾佢学咁嘅课外活动咧。 系，佢孝顺就好啫。系啊，应该佢唔孝顺我都。 真 的是 太天 意，所以计完之后都未必的 了。如果你另一半一定要呢，或者你另一半屋企要有老爷奶奶上， 咁系咪真系嗰、 要传宗接代噶嘛？你知而家从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思想。 咁如果我哋个能力系好许可嘅，咪考虑下咯。即系如果大家都好掹掹紧嘅，或者哇，如果生咗个仔之后，大家即系或者唔得晚嘅，然之后要搬晒屋咁样嘅，咁可能我觉得即系要即系谂清楚。 无啦啦增加咗压力添喺生活上。 你知噶啦，咁样嘅时候，可能你两公婆又会多拗叫。 哦，真系会噶，咩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啫？ 咪系咯，就系因为要生个仔。 你因为小朋友又会再多更多拗叫、嗯，因为教小朋友， 所以真 系 Kitty 要嫁有钱人先会生啦。唔有钱人你就 唔 好预佢生啦。 唔使嘅，我自己中咗六合彩都可以嘅。 借种自己生咁 样。系啦，即系我唔一定要靠佢嘅，只要我自己都有钱嘅，我都唔介意俾。 咁我呢会唔会咁谂咧？有经济要许可先生呢， 因为对于我来讲呢，我反而是不想到年老的时候孤独，所以我先说想要小朋友的。 嗱，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好错啊， 很多人都这么想的。但是因为你想想，如果即是起码就算你可能第日辛苦一点或者怎么都好，你起码你有个寄托，或者你会 喂你肯定 的。你肯定的。 你起码去 咯去咯，真的 high five。 真的。 因为你个伴侣走了的时候，你起码都有一个 神去走先过你的。 咁又系， 唔系咯， 咁又系， 唔系啊！我最怕系即系未必好孝顺噶嘛， 系 咪 一定孝顺噶， 一定照顾你噶， 系啊， 可能唔抌 佢你去老人院咯。 其实唔使 抌你去老人院都好，俾去老人院都要俾钱噶。 因为我自己个角度就系、是、啊，我望住佢，即系起码我有个寄托啊，我仲有个仔，即系或者我有个女。 好多人都系咁谂噶，觉得小朋友系佢属于佢嘅。我有个朋友就系、是、单亲嘅妈妈，佢即系都冇结婚嘅。咁、 嗯、 啊，跟住佢就话。我特登觉得我是时候要生咯，我觉得有一样嘢是属于我的咁。 佢唔系属于你噶， 系啊， 佢系一个独立嘅。 你带去你个世界，唔代表佢属于你噶。 同埋、啊、如果你咁样谂咧，嗰、那个母子关系一定唔会很好咯。 系啊， 我覺得 结果而家咪激到呕血咯。 当然我梗系唔觉得佢属于我啦，但系即系我意思即系话，起码我都有个寄托，我可以望下佢，即、就、系、是、我知道我世界上面我唔系孤独嘅，起码我都仲有个仔， 有个亲人喺。 系啦，有个亲人可能佢好远处，但系起码。啊我都仲有个挂念，令到自己有一个生存嘅动力咯。真系冇灰啊，冇灰啊！ 系喎，点解要个仔俾生存动力你？ 即系你个仔就喺你就嚟死嘅时候发挥佢嘅作用 啦。跟住你就喺佢面前嗌佢个名，我就会醒翻噶啦。佢啲嚟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即系真系喎。如果唔系，你谂下第日冇人冇物，又孤孤独独咁样，你得翻一个人，你真系 咁你有亲朋戚友噶嘛？ 系咯， 孤独啫。喂，你好多小朋友而家好多小朋友你可以去赞助资助佢、 嗯、 去帮助佢哋嘅好多被遗弃嘅小朋友㗎嘛，佢哋将来都可能会照顾你㗎噃。 咁都得。 系咪？突然之间又得啦！ 我有个养仔啊，寄托啊，死啦！ 唔系，但系你系对于嗰个血脉嗰样嘢，你即系 睇得重 视先， 系咪 先？ 嗰个 血脉都系个男家嘅，又跟男家姓唔关你事。 但可能同茉莉一样样啦，生咗 或者可能我嫁个都系姓彭嘅。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 着看的一生，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意。 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听完一只歌，又继续翻嚟我哋敏感时刻啦。咁、去到我哋最后一部分啦，咁仍然有啊 Kitty 啦、莫莉同埋我 Nana 嘅。咁我哋就喺度咧，同大家喺度研究紧咧一个网上嘅投票咧，即系男仔票选最讨厌女仔嘅十样嘢嘅。咁、我哋已经讲咗八位噶啦。咁第二位咧，我觉得其实系男女都好讨厌嘅。就系、酒品唔好发酒癫。 哦， 系啊，你哋有冇呢啲咁嘅朋友成日遇到咧？饮醉酒就啊语无伦次癫咗嘅，有啲就一系咧。不停喊，系啊，我好怕呢啲人噶。 我承认我系嘅，所以我好少。 你如果饮醉酒，你会点噶，莫莉？ 我听翻佢哋讲咧，我会癫。 真系要听人讲， 系啊， 因为自己唔知道，或者睇翻啲片咯。 系啊，佢哋又好好嘅，好有品嘅，冇 拍片 嘅，系啦、但系就会之后咧就会变咗好多版本，而版本咧就唔知道究竟真定假啦，因为佢哋就会特登作一啲嘢去吓我，咁所以我就唔知道真定假。但系咧我知道有啲系有少少印象嘅，所以我记得，例如就系譬如我会追酒饮，我好乞人憎嘅，咁我系追到系点咧？跟住之后佢哋就讲笑，咁通常咪有啲一揸揸就系成公升咁样摆喺度噶嘛，咁跟住之后我饮喺自己个杯啦，跟住就癫咗开始追酒饮啦。好啊，你饮嗰、那个，跟住我真系哦好啊，我惊你，跟住就一盘咁即系自灌。即系我会癫， 但 系 你 饮 醉咗之后，你会有咩事会做咧？你会瞓啦。 其实我已经醉咗，我冇，我唔知呢镬噶。 咁你啲朋友冇话翻俾你听咧？你会瞓啦，定系呕啊，定系乱咁讲嘢啊？周围发癫闹人啦、啊，咁。 未 会有少少暴力倾向啊？咁 啊，咁啊唔会，咁啊唔会。我系会，我将我自己嘅 hyper 放大咗十几倍，跟、住我会突然间大声喺度嗌人哋啲名咯，即系咩？ 但系你会系开心定唔开心嘅状态下？ 有开心又唔开心，但系我通常我发现或者人哋讲翻俾我听啦，或者我自己发现应该都系好。好雙子座嘅典型嗰啲，見到大家嘅時候會好興奮，繼續玩。哇！你哋都係哇！ 咁樣，係嗰啲嚟嘅， 即係嘈啦， 係啦，跟住癲咗咁啦。咁但係咧，當我好啦攰啦，我會瞓嘅，但係我瞓下瞓下，我就會開始自己諗翻啲唔開心嘅。如果單獨有人同我傾偈嘅話，我就開始喊， 同埋講啲沉重嘢，你就會開始嚟了啦。 係啦，會係咁樣， 即係要 keep 住你喺一個 hyper 開心嘅狀態就冇事啦。 係啊， 哦 ，Kitty 咧， 我係好开心㗎。我而家諗返你多心。即係全部人都係我朋友。你听我讲。就我觉得係将平时譬如有啲嘅 内敛揿住嘅嘢。 即係有啲包袱放低咗咁样囉。其实係最开心嘅时候。我就好似即係除非你失恋飲醉酒啦。如果唔係都唔会话有啲咩好压抑啊嗰啲真係玩得好癫嗰啲。 因为我就飲醉酒会笑嘅。即係我中意飲開心酒，我唔開心我唔會出去飲啊。當然唔開心飲完都會喊噶啦，個個都會。我大部分時間都係開心嘅。我朋友就話你一眯眼一笑就知你飲醉酒噶啦，咁樣就跟住坐喺度淨係眯眼笑咁樣咯。我就唔嘈嘅。即係我見過好多朋友飲醉酒咧會癲咗，咁係平時判若兩人噶嘛。即係我發覺呢啲人咧平時一定係好壓抑咯。 壓抑係啊，酒精真係會令人放鬆，但係而家我唔係鼓勵大家飲酒啊。 我唔係鼓勵大家飲酒， 所以我都少飲咗， 係啊，我都好少啊，因為我都少咗好多無謂應酬啊嘛。咁之前今年啲酒吧又唔開得，更加唔會去飲酒啦。 或者有啲 friend 開心咧，就會話喂一兩杯啊嘅時候咧，我真係會未必飲，或者真係飲一兩啖我就唔飲。 係，同埋我係好有自制能力噶。大家冇人見過我喺出邊飲醉酒到不省人事，係冇人見過嘅。我一定會提住自己，我知自己就嚟唔得咧，我會叫自己走嘅。係啊，我一定唔會喺出邊爛醉。我自己會提住自己。所以冇朋友見過我發癲，冇朋友需要送我翻屋企嘅。當然一次半次有啦，係啦，但係基本上我係冇嘅。我知自己就快唔得咧，我會走嘅。 我反而咧， 趁自己仲有意識識翻屋企嘅時候， 喺自己屋企咧，我就從來都唔會醉喎，因為可能冇嗰個放鬆嘅氣氛啊。即係自己屋企咧，即係你要覺得好似又要招呼其他人啊，又要睇住所有嘢咁樣咧，從來即係點飲都唔會醉。反而喺人哋屋企啊，或者 因為自己唔使做啊嘛， 或者出咗去咧就真係放鬆。 系，我好怕啲人饮完会呕啊！有啲人你唔觉去醉嘅，佢突然之间就嚟噶嘛。我真系有个朋友试过坐喺隔篱嗰个朋友呕咧，呕到全头全身都系，我谂起都觉得核突啊！你谂下呕出嚟嗰啲好臭噶嘛。 我系好彩嘅，我即系就算几醉都好咧，我呕嘅时候咧，应该已经开始醒，定唔知突然间会醒啊醒，因为可能好唔舒服啦。我会话到俾身边人听，我准备呕咯，跟住就会即刻有人攞啲胶 桶啊， 系啊，好彩就好少可会呕到人哋成身都系面咯。 有啲人系真系毫无征兆，我真系见过，原本喺度瞓紧，咁个人坐喺隔篱冇嘢啦，佢突然之间喺一秒之间一擘大个，咁呕晒出嚟咯。系啊，我最怕就系其实嗰啲真系饮醉好多嘢讲嘅人，系啊，不停捉住你咧就讲好多唔好唔开心嘅嘢，不停发放负能量。呢样我都好怕咯，所以我通常会唔理噶啲人。如果咁样，我就会避开佢。 走开咯， 系啊，因为我自己好自制噶，出到去饮酒嘅地方，因为我唔想自己出丑，亦都唔想俾人影到相。 哈历史 系啊，真系好核突噶嘛，系咯。咁啊，第一位啦，我哋讲下。 好啊。 第一位呢个，我谂好多人男女都系唔中意噶啦，就系唔中意食烟啊。啊，咁你又点睇咧？女仔食烟？ 女仔食煙 係啊！依度係男仔票選唔中第一位，唔中意女仔食煙啊！原來係喎。咁、 哦 啊、有啲我發覺咧，男女咧，譬如拍拖或者兩公婆，兩個都食㗎。係 係 係啊！ 好少係咪好比較少會一個女仔食？ 唔 係 啊！我發覺 咧，都有。 我近排好多拍拖或者夫婦朋友係老婆食煙，老公完全唔食煙。係、 哦、 啊！我最近我有好多朋友都係㗎。 嗯， 係啊！我都覺得奇怪嘅。是啊，因为好多时以前就成日男仔食老婆唔食噶嘛。但我最近我识咗好多朋友系全部女仔食男仔唔食咯。 系 啊。 我觉得咁嗰、那个形象都好似唔系几好睇。 系，同埋女仔食烟好多时都大家觉得形象唔好啊嘛。 系咯、啊。不过而家呢我见好多人就食嗰啲电子烟呢又会觉得好似啊好似冇咁肉酸、啊。 但 是 电子烟其实对身体都唔好。 系啊当然啦、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食烟都唔系几好。 系、啊。 都覺得呢、這個嗱，就算好多女仔都唔中意男仔食煙，男仔又唔中意女仔食煙。 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有陣味，即係無論係咩煙都好啦，都係有陣味。即係你話你係 social smoker 或者係即係間唔時出嚟飲嘢先食一支半支嘅，咁嗰啲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但你話已經係一個習慣，即係每一日都要食嘅話咧，你。一定有陣味嘅，即係無論你個口啊、你個身啊、你啲衫啊， 都會有少少煙味嘅。係 啊，我就覺得 都會有嘅。 係，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咯。 係咯，所以第一位就係食煙啦，原來。 文嘅再聚就嚟喺到晚上十二点钟啦，今日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再见啦，唔该，Nana， 拜拜。 拜拜。